谁给我愚昧，何用美容设备，人要爱自己，何用介怀你未看起，明白自卑，谁稀罕拉过的脸皮，我自信地拒绝缺陷美。难道爱人你曾为我浪过比，还是梦长飞？难道你嫌弃就要死？无需天生自尊心，不过双眼皮要用美貌去换最后胜利，太可悲。这么真，就是这么真。上墨水口感，这么真，就是这么真，不要写了信给你演爱人，无需大花心，不觉得有何缺陷。是这么真，不要当莽君，妒忌的美人，若眼后面目都下陷，莫学穿妙笨，上墨水口感，这么真，就是这么真，不要。